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来讲一讲究竟现在校园贷对于我们学生的影响，同时呢，究竟现在作为学生来说有哪些理财的好手段，同时在消费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支付方式，这样的支付方式的益处在哪，同时它的弊端又在哪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详细的为大家进行解读。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今天的主要内容。中考统招今天启动，31号可查录取结果。本市高招专科志愿今起填报，考生需结合个人会考成绩选择专业。市教委发出通知，要求家长及时关注孩子视力和体重变化。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18年北京市中考统招录取今天启动，并将持续到31号结束。7月28号到30号办理统招录取审批手续，7月31号起考生可上网查询统招录取结果。今年中考仍实行网上录取，计算机依据考生从高分到低分排序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考生进行录取。具体到一个考生而言，其录取顺序是从考生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到第八志愿第二专业依次检索，直到被某一个符合条件的志愿学校专业录取。该考生被录取或所有志愿均未被录取时，才转向处理下一个考生操作。考试院中招办将对所有学校的录取结果进行审批，统招录取前不设置最低录取分数线。中招录取的同时，市教委也公布了今年本市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招生计划。2018年北京市普通高中招生规模为45547人，职业高中招生规模为4554人，其中海淀区是生源大户，普通高中招生人数达到11598人，其次是西城区为5746人，东城区招生规模为5030人。高招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志愿从今天8点到26号的晚上8点填报，符合条件的考生要在规定时间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报志愿。据了解，今年专科提前批设置两个顺序志愿，每个志愿填报一所志愿高校，每所志愿高校设置6个志愿专业。专科提前批录取时实行志愿优先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志愿投档方式，即先进行第一志愿录取，所有高校第一志愿录取结束后，再对未完成计划高校进行第二志愿投档录取，第一、第二志愿录取时间不重叠。值得注意的是，专科批次录取采取高会统招形式，即招生高校根据各专业培养需求，从会考、备考的选 科目中选定两门或三门确定成绩等级要求，会考备考科目为历史、政治、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通用技术八门，考生会考成绩满足所报专业要求方能投档。北京市教委近日下发关于开展2018-2019学年中小学健康教育系列活动的通知，对于体重增加过快和视力下降过快的学生，学校提醒家长带孩子到医院进行诊疗和干预。新学年本市将继续开展防近视控肥胖科普宣传，组织健康科普专家深入学校对学生、老师及家长进行科普宣传，每区不少于四场，内容包括青少年近视的预防与控制、学生家庭膳食营养巧搭配、青少年运动损伤的预防与处理、如何与青春期孩子更好沟通、从青少年筑起控烟防线、学会正确刷牙等。以上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暑假已经开始，您给孩子安排好假期生活了吗？今年暑假，教育面对面与国内知名体育运动机构联手推出明日新主播暑期夏令营活动。活动中，中外教练老师将带领孩子们尽享体育运动的乐趣，同时教育面对面将利用自身节目优势，带领同学们到北京电台参观访问，走进直播间、录音间、视频拍摄室、数字音频制作室，让孩子们体验和了解广播节目制作流程。孩子们还能得到电台一线节目主持人的专业课程指导，每个孩子还将录制属于自己的声音作品。暑期最后三期活动，请您抓紧时间报名，详细情况请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节目微信公众号，点击阅读原文进行预报名，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及时取得联系。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的就是关于校园贷这个话题。其实这个话题并不新鲜了，但是最近我们看到又有一些报纸在说这个又有校园贷出现，然后呢换了个名字，换了个包装，仍然面对的都是这些上大学的我们的同学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说选择的目的非常简单，因为他们爱面子，然后这个交际非常的稳定，而且肯定会把钱还回来。但是这样的一个校园贷是否就适合于我们的年轻学子们进行一个消费呢？他这种提前消费是否又合理呢？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银行从业者吕月鹏，吕老师。吕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一位大学生代表啊，今年研究生刚刚毕业的苏小坤。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要聊校园贷这个话题，其实我还是首先想问问这个吕老师，因为我原来是做财经节目的，这个我知道的借贷方式我先说几个啊，但您看看对不对。首先是信用卡，这算一个，对吧？然后呢他们这种信用贷算一个啊，然后包括像是花呗，对吧？然后白条，这算是还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借贷的方式跟类型呢？ 其实现在这个贷款呢，就是主要是以学生人群使用的，还是以消费贷款为主。消费贷款的形式有很多种，比如您说的这个白条花呗是一类。然后还有一类呢，类似于这种现金贷的形式啊，比如说什么微利贷呀，还有借呗啊，它是把现金借到你的账户里，然后不指定你的使用用途的。这是一类。然后除此以外呢，可能各个银行也会开展一些这个消费信用贷款大学生的消费信用贷款，或者是大学生的信用卡，这是一种。然后如果在这个范围之外，比如说想要更多的消费额度，可能需要一些物品的抵押，比如这种什么经营贷啊，然后包括这种抵押消费贷啊等等。 房产抵押。 对。 这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借贷的方式。但是这些借贷方式呢，尽管种类很多，但是区别还是挺大的。刚才您谈到了信用贷，一般信用贷的话最高能给什么额度？ 信用贷的话呢，其实目前就是有些银行我了解到可以给到80-100万的这种额度，比较大。 这么高。 对，当然这个借款人的资信要非常非常的好基本上是根据他的这个公积金缴存情况啊社保缴存情况啊等等这种来进行评估的。基本上他的咱们的额度啊，比如说有的大学生从这个5000-10000起步到最高的可能不是大学生人群，比如一些这个公司的精英人群啊高管人群，可以达到这个50万-80万等等这些额度。 一谈到借钱，我们通常会想到一句成语叫做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他们也说如果你想要借高额度的话，你必须得经常借， 然后呢按时还，这样的话你的额度就会逐年的提高，是这样吗？ 这其实您可以理解是一个信用记录的累积。我们都说这个立信如木，就像种树一样啊，我们信用原来很小，像种一棵小树苗，它会逐渐的茁壮成长起来的。银行看到，无论是银行也好，或者说这个金融机构也好吧，看到我们这个借款人有良好的偿还意愿啊，我今天借了钱，在还款日之前足额还清了啊，并且呢我这个是一个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行为，而且从额度上面大额的小额的，比如他已经融入我的一种生活习惯当中了，那我 OK， 我认为他是一个优质的借款人，可能我给他的额度呢就会相对宽裕一些，当然也会结合一些其他的这个因素来考量，比如他的实际的还款能力啊，然后他的这个收入水平啊，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家庭的财务状况啊等等，负债率等等都会考虑进来。 我记得之前曾经看过一篇报道，他们就说不管你挣多少钱，如果你之前没有过借款记录的话，在国外很多银行他都不给你这个批信用卡，或者不给你批这种信用额度，是这样吗？ 对，其实境外的话，这方面的话，这个信用记录的累积可能会更严格一些，就是他需要先用储蓄卡呀，包括这个他的社保啊等等一些社会安全号等等一些信用的累积。但是国内的话呢，相对来说，我们的金融市场就会更合理一些。我们比如说有社保的记录啊，有住房公积金的记录啊，这个银行看到一定缴存时间，会根据这个他的缴存金额，然后来推算一下我的比如收入啊，然后等等这些水平，核定一个信用额度，这是一种方式。然后而且我们经常用的这个支付宝啊、微信等等，还有京东，它这个白条也好，或者说这个花呗也好，它也是一种信用记录的累积方式。可能但是它的累积方式呢跟银行信用卡的累积不太一样，它是这个逐笔累积的，就信用报告里会看起来很多笔啊，经常你今天消费了十几块，明天消费了二十几块，看着很乱。可能有一些银行审批机构说，哇，这个人在借什么钱，这么少的钱都在借，可能这个对于不同的审核机构，他的这个认知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觉得，如果年轻人啊想累积自己的信用，最简单的方法啊，办一张信用卡，选择一个这个入门的信用卡，可能有一两千块钱的额度，把它当成一种生活方式。信用卡不仅可以带来便捷的这个生活，它还可以带来我们很好的一些权益啊，信用卡的权益啊、活动等等，真的就是起到一个叫信用改变生活、立信如木的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您谈到这一点，也是作为一个银行从业者啊，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用这个信用卡。但是你身边正好坐着一个没有信用卡的人，这个之前呢，我正好在做节目之前跟那个苏小坤啊聊聊，我问了一下他，小坤，你有信用卡吗？ 我目前没有办信用卡，一直都是在用储蓄卡这样消费的一个 网购 状态。对，网购，然后就会使用支付宝啊，像花呗这样的一个工具。 花呗它是属于是信用贷的，但你属于微信的消费跟那个支付宝消费是吗？ 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你用这个不用信用卡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印象中啊，我在上大学那会儿，信用卡在食堂附近经常会举办这种办卡赠推车、赠油、赠各种各样的或者给女孩的小公仔玩具的这个活动，你为什么当时不办呢？ 可能我当时没有关注过这方面，而且是我平常的主要消费就是网购，然后网购呢它有一个支付宝，像淘宝用支付宝付款会非常方便，然后可能就直接这样消费了。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大学入学的时候在通知书里都会附赠的有一张卡，然后每个月可能父母会按时的打生活费到这个卡里，然后我在消费的时候直接用这个卡，然后现在又绑定了一些什么微信这样的支付方式，所以说对我来说这样消费比较简单方便。 这信用卡你还得还。 对，是。 就是怕忘了还，所以不办信用卡。 对对对， 可以这么说。说到这儿，其实想问一下吕老师，现在大学生的消费方式主要采取什么样的支付方式？ 对，其实现在大学生的主要人群呢都是这个以00后为主了嘛，然后包括还有有一些可能未来就是10后了。 对， 其实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啊，主要呢还是以这个互联网的支付产品啊，微信、支付宝、京东等等啊，这个 BATG 嘛，这些包括还有百度的钱包等等这些产品为主。然后除此以外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孩子他家里有一些这个财商的教育啊，包括他是受到一些比如他去这个实习打工啊这种过程中的一些认知，他可能会选择一些信用卡产品啊，这个主要还是我们的一个支付的趋势吧。但是还有一部分很传统的这个同学就只拿现金来支付， 货到付款。 对， 哦，真的还有这样的？ 对，还有 比例不是很大了吧？ 嗯，对，可能有一些孩子随着这个互联网的支付的方便，还有它的一些优惠啊，逐渐的都是从现金向这个非现金的进行过渡了。 嗯，其实信用卡最好的就是因为你如果按期还，它还能给你积分，然后积分还能可以兑换东西啊。很多人其实因为这个积分，所以选择了去办这个信用卡。 是， 但是信用卡其实最开始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比如说你有一个大宗消费，你能够分期。啊，能够分期分批的去付这笔钱，不用一下对你的这个生活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才有这个信用卡这项东西出来。说到这个消费的金额，我也挺好奇的，这个吕老师你统计过没有？现在北京大学生消费大概是每月多少钱？ 对，这个其实就是见仁见智，就是基本上就每个月吧，每天的这个生活费啊，我们可以丰俭由人，花的多的一些小朋友啊，可能就每个月几千块钱也都有的，然后可能花的少一点的话呢，每月这个两三千块钱也是有了。 嗯，其实我记得当时我跟那吕老师，我后来看了一下，我们俩是一届的，咱们那会儿上大学，你们家给你多少钱？ 一个月1000块钱吧。 给那么多呢？ 嗯， 我一个月就给你是在北京上大学吗？ 对，是在北京。 哦，你还在？对，我也是在北京上大学。为什么我一个月只给700块钱？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那会儿就基本上够活了。 对。 但现在呢，其实消费水平稍微高一点。 嗯。 但是能这少的也得花2000-3000了。 啊，对，那个时候觉得1000块钱就是每个月生活简直是非常的丰富多彩。 哦，哎，那这样的话，这个我想问一下小坤，小坤，你现在你算过没有？你上本科跟硕士期间每个月大概花多少钱？ 我在本科的时候大概就是3000多，然后 本科就3000多了。 对，因为可能是吃的消费啊比较多，基本上还是属于日常生活消费这个阶段。然后但是到了北京之后吧，可能玩啊加上这些可能就会比较高一点。但是每个月还是在正常水平，我觉得。 不，正常水平是多少？我很好奇。来说一下你正常水平是多少。 正常水平就大概就是淘宝看每个月的那个账单，大概也就大概是8000到6000左右的这个样子。 6000到8000， 对， 这是淘宝上面的， 对， 不算平时的一些花销。比如说出去吃饭，你肯定用不了淘宝啊。 也会用支付宝支付，因为现在 你说拿支付宝来看，就是你每个月花销是多少，是吧？ 对，是的。因为现在基本上出门都不会带现金，然后微信和那个支付宝刷卡都会非常方便，电子支付的这样的方式。 那你觉得6000到8000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大家普通正常的状态是吗？我的天哪，确实是时代不太一样了。但女生确实消费也会高一点，相对比我们男生肯定要高一点。我们买一套西服可以穿10年，在不变胖的情况下，但是对于女生来说，这衣服就属于是随时穿、随时换、随时扔的这种状态啊。行，好，这是每月这样大概这样的一个花销，但其实这个花销确实已经不少了。如果真的是6000到8000这样的一个花销的话，如果只采用这种储蓄卡的方式的话，大概得损失多少积分？一个月正常？ 还挺亏的。如果都是支付宝的话，比如有的银行它5倍积分，就是按小坤花6000块钱算吧，就是3万分。这3万分有多大的价值呢？我给您举个例子，拿5万分就可以换一宿5星级酒店免费的住宿了。 那我感觉我好像亏了。 就一个月是对吗？ 对，就是每个月它有一个权益包，比如每月花6块钱可以购买线上支付5倍积分啊，支付宝和微信都是5倍积分。然后如果他用这个线上支付的话，比如他支付了6000块钱啊，最基础的话就是算有3万分了。而且这家银行就是消费过程中每一笔消费还有红包，红包开出还有积分。所以保守来说，这一个月大概能有3到4万分，就5万分就可以换一宿免费的5星级酒店，比如说去海岛游啊，然后去这个其他城市旅游啊，这个非常的这个吸引人，对吧？ 就算一笔账啊，这个基本上是3万分啊，就是小坤一个月少3万分，一年少了36万分，然后5万分可以换一宿的话，至少可以换7晚，也就意味着你这一年其实是海岛游的这酒店钱，应该是银行替你都出了，对吧？银行替你都出了。 对，但是这个其实不同的银行产品不太一样，比如有银行5万分连100块钱充值卡都换不了，所以呢选对银行选对产品是非常重要的。 对，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信用卡撸羊毛组，是吧？ 对，确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就羊毛一族当中，包括有一些银行甚至自己的公众号就叫这个什么什么的羊毛啊。对， 就欢迎大家来撸羊毛，欢迎大家来使用信用卡。 对， 那小郭知道这个结果以后，你现在什么状态？ 感觉自己亏了好多， 好几个亿，是不是？ 对， 亏的不只是羊毛，感觉损失了整头羊，对不对？ 对对 对，其实呢，这也就是信用卡对于我们很多年轻人来说最大的一个诱惑。但是说完了诱惑，我们接下来就要说警示，因为很方便，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利好，所以我们选择了去使用信用卡或者其他借贷的方式。因为我们看到不管是用白条也好，用花呗也好，很多时候你在淘宝在京东上去购物，它都会给你显示说你可以啊，这个因为用了这样的支付方式可以减多少多少钱啊，所以大家都会选用。但是选用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后果，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借贷以后我如果采用分期的模式，或者说我没有还上这笔钱，现在大概的利率是多少？李老师， 好，就是这个，其实咱们借贷的模式呢分为几种。第一种呢，如果说是我透支了没有如期还款，信用卡的利息比较高的，就是年息大概在18%的水平，但是它宣传是这样，日息5%，我们听着没多少，对吧？啊，有人还选择最低还款，我一想一天才五块钱，对，10000块钱才5块嘛。但是其实你换成年息的话，是年息是18%的。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高息的话呢，其实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分期付款。分期付款呢，各行的利率就是不叫利率了，叫做手续费不太一样。最低呢，可能是在4%左右，12期。最高呢，可以将近当到9%左右，12期。所以选对不同的产品，这个分期呢是有差异的。除了这个分期以外呢，各银行其实也提供了一些这个现金贷款、消费贷款。这种消费贷款呢，肯定比咱们基准利率要高。基准利率现在比如说是这个4.35%-4.9%，就不到5%的这个水平。但是这个消费贷的话呢，它会在这基础上上浮，基本上是在5%-6%这个区间，可能有一些高一点的达到7%左右。 所以呢，这就是银行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大概的情况。你了解过这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这些其他的这种学生贷，然后包括这种发生一些很不好事情的这种现金贷，他们的利率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咱们先说说这个阳光底下的，就是支付宝、微信和京东这些比较良心企业啊，他们基本上跟银行的水平是差不多的啊。有的时候可能会费率因人而异，比如说我之前看过，我在支付宝里边，他给我那个借呗啊。标准是1/5%的日利率，他给我是2.5%，就砍了一半啊。他是这个随机大数据算法算出来，有的人鼓励你去借，可能觉得你信用风险较低啊，给你一个较低的利率啊，这是一类。然后除了这以外，除了银行以外，可能就是一些小贷平台包括有一些对互联网金融，他们这个利息啊，咱们先说还相对良心一点的啊，可能是从7%-8%。一直到对7%-8%，这算很低的了到11%-12%，这个算比较常见的，可能最高的呢跟信用卡差不多，18%-20%这个是它的一个平均水平，这是稍微良心一点的。但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照片贷啊等等这种在灰色灰色产业里面呢，可能你贷的钱的利率实际的利率要远远超过国家法律允许的这个贷款基准水平 那个是大概多少？ 它是这样，就是它有一些它不是以贷款的手续费和这个利息的形式存在的，它告诉你是这个办理这个贷款要交一个什么平台的佣金等等各种各样的加进去最高的时候我们曾经见过一个案例，说它那个年化的利率已经达到100%以上了。 100%？ 对， 就是说你借10000，一年之后你要还2万。 对，而且这还是不是最多的，据说有最多的就是你借了这个钱3个月之后本金就翻番了。 哦，就利滚利了，其实是， 对，就是一些小贷平台嘛。 而且我们听说过，还有那种，比如说你借10000块钱，其实到手只能拿8000。 对，没错， 基本上这种情况。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财商教育，进行一个培养？ 好，这样吧，我这个借用一段一个互联网的这个鲜肉小伙伴他前一段时间呢代理了一家银行的这个信用卡，发了自己的联名卡他在这个发布会上说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好，把他的话记下来了他是这么说的，说这个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信用卡是大家长大的标志也是呢更新更年轻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希望广大年轻人呢跟他一起为自己的账单负责，会独立面对这个世界，不跟风不盲从，形成自己合理的一个价值观和消费观。 啊，这段话其实说的很唯美，但是我们就是具体的来理解一下，就是我们从十八岁开始，我们长大了啊，我们在财商是不断的累积的，可能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更爱好风险，但是无论什么样的财商的这个偏好，我们都要学会合理的消费啊，努力的去创造更多的财富，让我们的财富源源不断的累积，让我们的消费更加合理，更加理性，然后形成一个比较稳健的人生的财富观。 其实我理解的就是无论如何你要有一个账本，因为信用卡是一个特别好的账本，能够记录下你每一笔消费。 对。 然后当你花秃噜的时候，你可以回过头来看，哦，原来哪儿我花秃噜了。 是 啊。然后同时呢，你在挣钱的时候呢，也要攒点钱，尝试着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储蓄的习惯。 嗯。 当这笔钱真正成为了一笔可以给你买手机、支持你去旅游的一笔钱的时候，你会体会到真正理财的快乐，而由此开始你真正的一个财富自由的旅途。是吧？好，今天非常感谢吕老师，感谢小坤做客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扩散条件较为有利，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15到50微克，城六区及西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2级良。听众朋友，2018年上半年，北京市环保部门紧紧围绕环境质量改善，聚焦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时期，开展综合执法行动，依法查处各项环境污染违法行为。截至6月底，北京市固定园环境行政执法共立案处罚1811起，处罚金额1.06亿，其中大气环境类违法行为立案处罚721起，处罚金额2750.9万元，水环境类违法行为立案处罚141起，处罚金额4274.9万元。北京市查处重大环境违法案件273起，其中按日连续处罚2起，罚款金额970万元，查封扣押案件230起，限产停产2起，联合环保警察办理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31起，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8起。2018年上半年，北京市环境执法部门点痛点抓热点，在精准执法上下功夫，在提升企业自律上出实招。下半年，北京市环保部门将继续保持执法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做出积极贡献。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